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44章，刷卡。 看房子这事儿，谁也没料到，最后居然成了四人同去了。李琴叔看着阵仗就一阵头疼呀，奈何林芝是必须得去的，李雨锦呢，也得必须去啊。只剩下袁子峰这死皮赖脸的家伙，明明可以不去，却偏要跟上来一起。哎，李琴叔还真是拿他没办法呀。袁子峰一脸淡定地跟在俩人屁股后面，和李雨锦集合见面。李雨锦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区别，胡茬剃得干干净净的，穿着一身西装套装，手腕上的腕表一看就是价值不菲。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样一个人居然打算租房子住。林芝和李雨锦先是一阵寒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李琴叔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，总觉得有点奇怪，但具体哪儿奇怪又说不出来。那个房子在哪儿呢？别浪费时间。 请。房子是我朋友的，我朋友出国还没到一周，出国前屋子里的东西全都清扫了一遍，所以现在整洁程度是没问题的。不过李先生可能需要买点日常生活用品，不然不方便住。户型虽然不大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 袁子峰突然悠悠插进来一句，哎，林芝啊，你是干房产中介的？ 不是。 林芝险些被这话给噎死，呛了半天才道，哦。袁子峰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反倒是李琴叔笑了笑， 你看这行还挺合适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听你这么一介绍还真有点心动。 挺好，还发掘出来了我的第二职业。 李琴叔和林芝相视一笑，袁子峰靠了一声，扭头踹了一脚旁边的植物，不动声色地在心里骂了林芝13000次。反观李雨锦，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也不知道是隐藏得太好还是怎么着。房子是两室一厅，装修属于是温馨的日系家居风，看上去还挺有感觉的。东西的确是挺全的，只是差了些日用品和床上用品，买了就立马能搬进来。李雨锦也没再砍价，直接跟林芝签了一年的合同，虽然他不太可能在这儿住一年这么久。林芝和李雨锦握了握手， 总算把我朋友交代的事情办好了，多谢李先生。 不客气。密码。 林芝压低声音报了串数字，李玉简嗯了一声，转过头来对着李琴叔说道， 小叔，麻烦你了。 没有的事，把住处解决了，就差买东西了，现在去吗？ 一起。 我就不一起了，估计我朋友那边还没结束，我现在过去还能蹭个结束，这么半途就跑了不太好，我跟他说了，如果时间够我还回去。 李雨锦虽然没挽留，但神色看上去还是微沉了一些，他看了眼林芝，旋即点了点头， 好，谢谢。 李琴叔挥挥手看向袁子峰， 你还要回去吗？ 算了，那个懒得折腾，你们去吧。李琴叔和林芝的身影渐行渐远，直到上了出租车之后消失在视线里，袁子峰才开口淡淡的，怎么样？ 边走边聊。 李玉锦说完，一只手揣在裤兜里，迈开步伐往小区外走去。 去买点日用品。 我去，你这戏瘾还真上头了你。 心里虽然有点无语，但袁子峰还是跟上了他的步伐。小区附近500米左右就有一个大型的超市，俩人进了超市后都觉得有点别扭，长这么大了俩人完全是第一次一起逛超市，而且都是那种五谷不分的人，连买些什么都得琢磨半天。袁子峰有点无语地站在原地看着李雨锦，你直接找个人帮你把东西送过来这不就行了？ 演戏得演全套，林芝看来已经按捺不住要开始动手了。 废话，他要是按捺得住能把李青书拽到他朋友屋子里去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有点看不懂他了，这种情况他不应该避嫌吗？如果他打算在他朋友屋子里做什么，那到时候查起来第一个被怀疑的人不就是他吗？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没跟小叔说他的事？ 没。 挺好。跟他说了容易打草惊蛇。 哎，这样算不算又一次利用李青书？ 算，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让他什么都不知道比让他知道好。他知道了，一则打草惊蛇不说，二则有可能会激怒林芝，甚至导致他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看上去他好像很危险，实则是最安全的办法。 李雨锦虽然解释了一大圈，但袁子峰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啊，逻辑好像不太通啊。但他一时间也没缓过来，直到购物车里面东西都放得满满当当了，袁子峰这才双手合十的。不对啊，李雨锦看他一眼，你所谓的他会有危险，是完全是站在李琴书会拖累我们的角度上。可万一不呢？万一李琴书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说不定还能避免出现更糟糕的事情。这事儿总结起来就是，你其实还是不信任他。李雨锦的步伐一顿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李琴书，不能瞒着他。李雨锦深深看了他一眼， 可你觉得自己应该冒险吗？ 袁子峰一时哑然了。李雨锦把毛巾什么的扔进购物车里，转身往柜台的方向走去。 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过于冲动，思虑不足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有时候太天真太理想化，觉得一切都会按照你想象的去发展。只可惜世间万物并不会全都如你的意，你要学会明白，生活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有时候你甚至只能被生活和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李玉锦掏出钱包刷卡，却不想售货员突然道：“ 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这张卡刷不了。” 前一秒还在侃侃而谈的李玉锦动作一顿，然后诡异无比地扭过头看了袁子峰一眼。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扯了扯嘴角笑出声来，然后眉头一挑，一脸嘚瑟地开口道：“你懂得大道理的确很多，可是钱一分没有。”说完潇洒地掏出自己的卡，滴的一声刷好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